再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听下 小红差文。 又嚟到自己人啦！嗱，记得上个星期自己人咧， yeah. 就因为咧，我喺呢个生日嘅前后啦，其实唔系前后啊，系生日嘅前夕咧，就打咗我嘅第一针啦。OK， 咁啊，同咗分享咗咧我经验啦，系相当之戆居啊！ 我都唔知点解你要拣嗰日。 我系唔系啊？我系 register 嘅时候完全唔记得咗啊！我生日嘅前夕啊 ，OK， 傻到咁紧要啊！咁我就分享过啦，我就因为 jet lag 啦 ，OK。咁但系，咦，原来 Tana 啱啱都打完啦，系嘛？ 系、哦，我都系啱啱上个礼拜打完，但系咧，我似乎好似托赖啦，好力啲啲咁得得。因为咧，其实咧，我嗰日系约咗下昼三点钟打嘅。咁我打嗰日之后，其实我冇乜点避过嘅只手，即系我见到有啲朋友同我讲话， 你肉厚。 唔关事啦。咁我仲记得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话打完嗰支针之后，坐喺度等咗15至30分钟咧，其实只手会开始痹啊，只脚会开始痹啊咁样。咁我系冇呢一样嘢发生嘅。咁然之后直至到我走咧，开始只手就有少少胀痛啦。咁然之后发觉啊，都系好似即系俾人打咗一拳咁样啦，咁样。但系当日冇事，我第二日咧只手咧。举唔起啊！ 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嗰、那个唔系举唔起啊！你净觉得好似咧，之前咧嗰晚咧系俾人哋啊执咗一锤啦，嗰只痛法咯。 我系形容自己咧，好似去托咗10包米咁样咯，仲系单手托嗰10包米咯。咁然之后咧，我就只左手咧就好似唔知点解喐唔到啦。咁举又唔系好举到啊。咁但系庆幸咧，就系除咗只手痛之外，同埋个人咧攰咗少少，要瞓多咗晏觉之外咧，咁其他都冇乜太大嘅 after effects 嘅。 OK， 咁就系啦，希望第二针嘅时候都会系咁样样啦，唔好有太多嘅唔舒服啦。 嗱，我哋 维持咗一日啫咩啊，系嘛？ 系日半咯，系啦，日半 啦。嗱，但我哋上个星期我都强调啦，咁虽然我哋分享少少我哋即系打第一针嘅经验啦，咁但系希望大家即系用嚟作为参考啦，因为每个人嘅反应啊，同埋体质都唔同啦，即系甚至其实年龄层都唔同，你明唔明啊？ 咁 所以就 系， 所以大家嘅反应应该系好回意先啱嘅。咁再加上啦，而家大家又听到好多啲外国嘅报道啦，即系虽然香港而家即系得两种俾我哋拣啦，迟啲可能九月份之后咧，即系得翻一种添啦。OK， 咁外国亦都有一啲用唔同嘅科技嘅疫苗啦。咁最近亦都听闻话，即系美国亦因为有啲血栓塞而出事，要暂停其中 A 字头嗰只啦。咁但系咧，我就开始研究一下嗰啲嘅。即系不同嘅疫苗咧，其实原来佢哋嗰个科技啊 formula 都唔系好同嘅。其中好似一两只咧，原来佢哋系直情咧系植入 DNA 入去你嘅细胞嘅。咁所以我咪谂下，即系打完之后，其实我真系变咗另一个物种咯，即系我 DNA 都唔同咗， 变种， 你明唔明啊？X-Man 咯，变咗。仲唔系 X 名？喂，我嘅 DNA 图谱系因为打完个疫苗之后，其实唔同咗，即系话有啲人打完之后，你已经唔再系人类啦。严家你都讲， 变咗只 已经异能啦，变咗 变咗只熊啦，可能。好似我咁， 你神蹟已经变咗啦。OK， 咁但系另外咧都可以讨论一样嘢，因为我谂今个礼拜咧，因为即系其实特区政府啦开咗记招啦，咁啊讲嚟紧可能有机会或者会放宽一啲嘅疫情嘅措施啦，即系例如可能咧啲食肆有机会系可以延长营业去到12点啦，咁但系就要规定可能食客就要即系可能要出示证明打针啦，又或者咧系仲有啲咩话又要安心出行啦。 区分呢一个。clean 松同埋 dirty 松啊， 呢个 clean 松咧，我值得觉得要喺自己人度讨论啦。点解咧？嗱，因为前嗰几个月咧，我哋未讨论过咧，喺欧洲嘅波兰咧，未突然间话，嘿，我哋要咧设一个所谓 LGBT free 松嘅，即系话咧喺呢个松里面咧，其实系唔会有同志嘅。我哋唔信， 系啦， 我哋嘅城市里面系有同志人口嘅，已经系匪夷所思都好紧要啦。嗱，我哋想讨论一下啦，就系其实 clean 松。即系有啲人就诟病话，咁会唔会其实系变相即系增加所谓歧视咧？即系嗰啲冇打针嘅人就系 unclean 啦，又系 unclean 松嗰度错啦吓，就唔可以 clean 松啦。咁但系问题唔打嘅人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原因噶嘛？ 有啲可能真係唔打啦，唔信嗰啲疫苗啦，亦都有啲人就會因為可能佢有藥物敏感咯，係咪先？又真係年紀好大，又真係長久病患，即係 Maggie 而家都唔敢打噶，其實。咁所以，喂，唔去打防疫针嘅人，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同埋考虑噶嘛。而你一路即系点讲，你一刀切咁就将佢哋归类为，诶、欸，你属于 unclean 嗰边噶啦，你哋唔系 clean 嗰啲人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字眼本身同埋即系将佢咁样划分咧，有啲人甚至声称话，诶、欸，咁同以前嗰啲种族隔离政策分开，呢边就黑人，嗰边就白人。咁其实咪好类似咧呢一种嘅吓、啊，即系切割式嘅，即系将人去分类咁样。 系咁，同埋除咗食肆咧，即系分 clean 唔 clean 之外咧，我都见到有啲报道咧，去讲咧有一啲嘅食肆系要规定员工咧一定要去打。咁啊，正如头先阿 Brian 所讲啦，咁可能嗰个人唔打得嗰个疫苗系有好多个原因喺背后噶嘛。咁但系如果就系因为呢啲原因背后，我打唔到疫苗，咁然之后发觉，喂，我咁样连份工都冇咗，咁其实系真系。想唔通咯，點解要咁樣樣？ 唔係，同埋將個風險咧，其實落咗喺個員工度。喂，佢打份工咋 ？OK， 佢唔係擁有嗰間餐廳噶嘛。咁所以雖然即係特首成日都強調話，我哋要製造多啲誘因，但係其實你唔係製造，即係我覺得喺呢一方面，你成立所謂嗰個 clean zone 同埋強迫呢個打針咧，我明白你嘅原因。咁但係喺實際執行嘅時候咧，其實你唔係製造緊一啲誘因讓員工去打咯，而係你製造咗額外嘅壓力，要佢哋承受一啲風險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值得去討論一下嘅。同埋咧，講開 clean zone 呢樣嘢咧，我都想講多少少。即係可能阿 Simon 都明㗎啦，因為我哋會上機 app 㗎嘛，係咪？咁好多時咧，機 app 裏面你見到好多人啲寫 profile 咧，都話即係無啦啦傾兩句咧，就係問 Are you clean 㗎嘛？即係當然唔係問你係咪沖咗涼啦。即系总之系问你到底系咪即系系咪 negative 啦 HIV 系咪？咁亦都问你即系到底系咪有性病啊？其他嘅奇难杂症啦。OK， 嗱，我觉得问咧系 OK 嘅，因为我要强调 safe sex 啊嘛。咁但系你用嘅字眼系 clean， 咁我就觉得喂，就算即系一个真系 HIV positive 嘅人，不代表佢系即系 unclean 噶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你用字嗰个本身咧，其实已经大有歧视啦。 因为你一讲 dirty 咧，好多人会联想到好多嘢，因为而家嗰个问题就系头先大家都有讲过啦，即系打唔打疫苗，咁其实就未必系啊，即系我或者系啊，我唔想打，或者我惊痛啊，惊打针或者咩原因，而系佢真系打唔到啊嘛，即系可能系自身嘅啲原因啊，头先有讲过啦。咁如果我唔打，但系我俾人标签咗做 dirty， 咁个感觉好似。唔知自己做错啲乜嘢，即係好似就个情况呢，就有啲似我哋自己人与生俱来啊，我哋系鍾意男人又好，鍾意女人又好，但我哋无啦啦俾人标签咗，我哋唔系一个正常嘅人。 係啊， 咁所以真系会有呢个歧视嘅情况出现啦。 係啊，我哋长久地已经系被标签化啦，咁所以我对于呢个字眼嘅用法呢，我哋相当之敏感㗎。我亦都觉得就话好多时即系世界嘅歧视呢，都系源于语言上面咯。咁我觉得即系真系唔好用呢个 clean unclean 呢两个字啦，系嘛？你可以有好多啲方法嘅，咁你咪叫 jabbed 松咯。打咗针嘅松咯，冇问题啊。即系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好 neutral 噶嘛，嗰样嘢冇价值审判噶嘛，亦都冇分你个等级噶嘛。吓啊，你就咁样系胜人一筹啊，唔系噶嘛。即系总之系咯，佢打咗同埋唔打咗咯。咁你不如索性话呢度系打咗针嘅松，嗰度系冇打针咯。咁你好过用 clean 呢个字啦，系嘛？ 系， 或者可以用啲 打针系一个 factual 嚟噶嘛，其实 可以用啲。Q 啲嘅字都得嘅， 例如乜嘢 或者系 Happy Zone 啊 ，Happy Zone 啊，系啊，打咗系 Happy 咯， 打咩针咁 Happy 啊？我想问你 ，Less Happy 啫，唔系 Happy。 OK， 咁无论点都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即系小心啦吓，咁亦都希望我哋香港呢个城市有机会可以即系回复正常啦，亦都希望起码即系出入大家即系平安诶，得翻嗰个即系出入境嘅自由啦。 嗯，咁你讲到 Happy 咧，我真系今个礼拜好 Happy 你好 happy， 我好 happy， 系因为咧喺网上边咧，我谂好多自己人特别都会留意噶啦，就系、是、有一个连锁店咧，即系卖包嘅连锁店咧，出咗一个网上边嘅广告，哇！咁当然啦，首先就系有咧而家即系时下非常多人中意嘅 Mirror 嘅成员咧去拍呢个广告嘅，即系譬如有阿姜涛啊、Anson Low 啊、有阿 Eden 啊咁样啦。咁但系你冇谂过咧，呢一个咧都叫做历史悠久嘅连锁包包店啦，我唔知点形容佢啦。咁但系 麦记咯，个都咁讲噶啦，我都唔明白你做咩。 用一个咧有 男同志嘅劇場版嘅元素投入放咗落佢哋嘅廣告當中，我覺得其實係即係雖然佢之前咧喺香港比較少見嘅，譬如台灣嗰啲啦，都會有一啲咧滲入咗同志元素嘅廣告嘅，咁但係今次喺香港咧終於見到啦，咁同埋都拍得幾 Q 嘅感覺，我睇得好開心，我 loop 咗好多次。 但係我覺得勁嘅地方咧，即係除咗係講同志情誼啦，又係大玩呢個 BL 之外啦，哇！我見到佢哋裡面嗰啲對白咧，都去到幾盡嘅喎。是不是因为即是他纯粹在网络上面播呢，不是即是公众电视上播呢，于是乎个即是个就宽松好多呢。 之前呢你会见到呢一类嘅广告出现呢，可能系啲即系可能系小众啲嘅品牌啊，或者系啲比较特别嘅产品先至会用一啲咁嘅 approach 呢，系估唔到即系一个连锁卖包嘅地方吓，即系麦记咁样都会做呢一啲咁样嘅 approach， 而且佢个尺度呢都真系喺香港嚟讲啊都算系几劲㗎喎。 因为佢里面系用咗一句对白㗎嘛，听下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嗰个内容去嘛。 系啦，咁其实因为咧就源自咧喺大叔的爱，即系呢一套日剧嘅时候咧，咁曾经有句对白咧，就系当中两位男主角咧系咁讲嘅，就话我知道你中意巨鱼，但系原先嗰句咧就系我有巨根。咁其實喺日本裏面呢，咁巨根就當然係形容緊另外一樣嘢啦。咁但係呢喺香港套用嘅時候呢，去到呢個連鎖店嘅時候呢，就話我都知你鍾意巨魚，但係我有巨嘟嘟。咁喺個袋度呢就有個包出現啦。咁其實雖然都係玩食字嘅，係啦，咁但係巨魚呢一個嘅即係詞彙呢，係的而且確呢喺個廣告上面係出現咗㗎喎。咁我睇嘅時候就嘩咁樣啦。 好勁喎。 係呀。 唔係咁好彩而家呢，即係我覺得廣告呢，即係除咗因為嗰個尺度寬鬆咗啦，其實個創意又大咗啦。咁我覺得呢都好嘅，因為呢而家即係好多啲商家同埋啲品牌呢都覺得呢買嗰啲即係普通嘅電視呢應該唔係好 effective 㗎啦。即係網絡嘅世界寧願買網絡嘅廣告仲 effective 啲。同埋如果譬如話佢哋嘅對象呢係後生仔嘅話呢，喂個都上網㗎啦。邊個會睇大婆台啫，係咪先。吓，而家无啦啦，佢哋捧嘅新人叫咩话？千禧五虎系嘛？哇，回到80年代咁啊，大佬！同埋千禧年啲人都话啦，喂，千禧系好似系21年前嘅事噶咯，已经。 其实咧，我谂好多人咧都未听过五虎系咩嚟嘅。 唔系啊， 其实即系分分钟。 同埋你捧完五虎，啲人已经开始有预测，你下一剂会唔会开始捧千禧？四朵金花啊？ 系咪有 remix 版嘅四朵金花？ 哇，大佬净系改名啊！而家啲后生仔啊，都已经皱晒眉啦。边个会睬你啊？边个会觉得系即系新嘅年轻人偶像啊？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世代真系唔同咯。 同埋咧，佢今次咧都真系大胆起用啊！即系香港即系。新一輩啦，所好鍾意嘅男團，即係你諗下呢啲情況呢，即係我諗你講返五年前，首先又冇乜男團啦香港，但係仲要係咁紅嘅男團都去玩 BL 呢樣嘢呢，都真係幾特別。不過講起 因為好多時候都講話佢哋呢已經係冇咗呢個嘅偶像包袱嘛，即係就算裏面可能有啲嘅角色啊，又或者新嘗試嘅時候呢，佢哋已經抌開咗，我唔需要 keep 住永遠都係靚仔嘅咁樣囉。 新世代啊，我哋都訪問過，譬如阿 Ian 啊咁樣，即係出道嘅時候，我係同志咪同志咯。又或者係就算即係我本身嗱，而家唔知道 Mirror 裏面佢哋嘅成員係咪自己人啦，咁有機會可以即係最好可以問下佢哋啦。咁但係喺即係都未講任何嘢嘅時候，咁但係佢哋都唔介意去玩呢一樣嘢咯。咁但係你講起男團咧，即係大家都知道 K-pop 即係好盛行啦，即係全世界都好受歡迎啊 ，BTS 啊咁嗰啲都即係好出名嘅。咁但係最近咧，韓國有一個男團咧，就聽講啦，就唔係本身就唔係咁出名嘅。咁呢一隊男團咧就叫做 Only One Of 啊。咁佢哋喺上年出道嘅。咁最近咧，佢哋居然咧出咗一隻新歌啊，叫 Libido 啊。咁就哇，一出之後咧，就即係引起瘋狂嘅網絡討論啦。咁啊，點解咧？原來喺佢哋喺各韓國啊各大嘅 live music show 裏面咧，佢哋嘅舞步咧係完全大玩 BL 喎，即係都唔緊要喎，而且係極之多嘅性暗示喺裏面嘅。咁直歌本身咧都係講緊一啲即係禁忌嘅愛啊、禁忌嘅性啊。咁甚至乎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上網睇下，第一個動作咧已經係其中一個男仔幫另外一個男仔綁住對手去做一啲動作啦。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啲係摸 pat pat 啊，甚至乎有一下，哇！我見到嘅時候我都嚇咗一跳啊，就係、是、個男仔突然間即係踎低就 喺度摸另外一个男成员嘅下体，即系扫一扫咁样嘅动作啦，咁样。咁就据讲咧，哇！呢一个动作啊，即系都引起好多讨论啦。咁有啲网民咧都话啊，有啲反感、啊。喂，其实都唔使去到咁劲啫。咁但系咧喺外国咧就好受到欢迎、啊，就即系都好多人赞佢哋呢一个嘅大胆演出啦吓。 系啊，咁而家好多即系小流文化咧，你见到咧都其实已经即系譬如话头先你讲啦，呢对男团咧只作品叫《Libido》啦，咁其实即系解作系情欲啦。性欲啦， 性本能， 即系不嬲咧。流行文化都系 sell sex 噶啦，咁但系去 sell 一啲即系长久以嚟系主流世界觉得系异类嘅 sex 咧，其实以往咧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噶嘛，系咪先？咁另外一个例子就系早几个礼拜咧，我哋未曾经系播放过咧，一位美国嘅黑人嘅男歌手嘅，咁佢嗰个新嘅 video 同埋新嗰只歌咧，个 MV 大胆度咧。佢直情係 cam 住人環啦，又用好多啲宗教啦，又或者係希臘神話嘅 motif 啦，咁然後跟住就最尾一望咧，佢直情係喺個撒旦嘅大髀上面跳 lap dance 啦，然後跟住其實上個禮拜呢隻歌已經成為咗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作品。然后啲人话咧，其实呢一首应该系 Billboard 嘅流行榜历史里面第一只系公然去讲 gay sex 嘅一首作品。你话几劲啊？咁然后跟住咧，其实呢位朋友就系Little Nas X 啦。咁然后有一只新歌面世，佢净系变本加厉啊！今次仲要揾到一位咧靓仔嘅美国 singer songwriter。咁啊，唔知佢系挛同埋直咧，因为佢未 come out 嘅。总之好靓仔噶啦。咁直情喺哇整个 MV 里面啊，佢哋喺郊野唔系 picnic 啊，跳咗落个湖里面啊，哇水乳交融咁样啊。虽然系全部系 animation 啦、wow ，哇但系真系好劲啊！以往我哋覺得呢一啲咁大膽啦，去講無論係即係同志題啦，佢甚至係真係已經係辣到去咧，係真係男同志嘅情慾噶啦嘛。去到咁纖毫不厭嘅話咧，哇！大家會覺得呢啲係 underground culture， 唔會有機會可以浮面，唔會有機會大 hit 噶啦。Billboard number one 啊，世界真係 主流啦， 變咗主流啦。而家嚇其他秒曬嘴嗰啲，你先至係 underground 啊！咁正式开始今日星期嘅自己人啊，不如就听下呢一首嘅全新作品啦 ，Little Nas X 嘅 Count on Me。Swear I'm tired of feeling lonely like fill my song, trail my boy. You been in my eight ball too long, so far. Now catch the conversation, change the conversation. Dollars all I'm chasing, ain't talking money. Fuck is you saying? Non-comprehensive money finish sentences. No, I ain't sensitive, nigga. Just highly offended. It'll be ok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about us. It'll be ok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about us. Just today, you hit me with a call to your place. Ain't been out in a while anyway. Was hoping I could catch you throwing smiles in my face. Romantic talking,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You're cute enough to fuck with me tonight. Looking at the table, all I see is bleeding white. Baby, you living your life, but nigga, you ain't living right. Cocai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zed, only you to sin. If you ain't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hey. I wanna sell what you're buying. Oh, of the times, every time that I speak. A diamond and a nine, it was mine every week. What a time and a climb, God was shining on me. Now I can't leave. And now I'm making hell of Italy. Never want the niggas testing my league. I wanna fuck the ones I envy, I envy. Cocai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re living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ced, only you're the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有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曾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话，嗰一名63岁男病人曾经分别喺3月10号同4月7号喺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病人其后在7日之后，即是过去的星期三，采集的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仍然正在进行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发言人说，根据药厂的资料，接种科兴疫苗之后需要时间给身体产生抗体，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接种者需要等接种第二剂疫苗14日之后才可能获得有效保护。本港发现首宗传入社区涉及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29岁男子，上个月19号由迪拜到港，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检疫期间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他之后到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的朋友家那里居住，星期四做测试的时候确诊，并且发现涉及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可能在迪拜已经感染，但一直检测不到，又或者去到香港才受感染，又指他的病毒量高，担心会不会在社区感染。华美达华丽酒店员工和住客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百家士大厦全座居民已经获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涉及变种病毒的患者病毒量高，社区传播风险极高。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患者行踪和相关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避免变种病毒在社区落地生根，否则担心香港会再爆发另一波猛烈的疫情。梁子超提到，不能够依赖打疫苗降低感染风险，仍然需要減低社區入面的傳播，例如透過社交距離措施和維持免費社區檢測服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好一个 夜晚。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嘅选民，可以喺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嘅资料要真实正確，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寻找平成动漫终极结局，延续未完成的故事。集合平成动漫歌曲大奖音乐。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ヘセ平成年动漫歌曲音乐集。 每个星期为你精选音乐人同埋佢哋嘅音乐故事。 陈海琪又唱假期。 今个星期有周国贤。 行行自居黑。 我绝对唔认为自己系一个天分型嘅音乐人。我写一首歌，我一定要即系起码我要个旋律过到自己嘅关，我先至可以面世。咁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自己哇会唔会太执着咧？即系对于旋律可唔可以放轻松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陈海琪悠长假期。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在乌兹别克斯坦，有直男网红因为发表支持同志言论被攻击。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一名支持 LGBT Plus 的网红穆拉兹巴塔洛夫遭遇到匿名人士的袭击，可能与他公开支持性少数群体的言论有关。据了解，巴塔洛夫本人并非同志，他上个月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大家前往穆斯林圣地，以表达对 LGBT Plus 群体的支持。事发当日，巴塔洛夫和他的支持者被一群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攻击，他目前仍然在度住院，他腿部骨折，身上多处出现淤青和伤口。巴塔洛夫的支持者表示，巴塔洛夫的呼吁是为了挑战该国令人窒息的保守风气。乌兹别克斯坦法律规定，同性恋属于违法行为，自愿发生同性性行为是重罪。该袭击事件的爆发令到该国 LGBT Plus 人士受到更多的威胁，不敢外出，甚至是逃离所居住的城市。立陶宛有反同性恋议员发布恐同影片，但是就在早前的视像会议中出现裸男。在4月12日，立陶宛的反 LGBT Plus 政客格拉祖利斯发布了一则他和一群健身男性一起锻炼的影片。影片中的背景音乐是著名的恐同歌曲 Who Doesn't Jump Is a Fag。格拉祖利斯在访问中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抗议新型肺炎疫情对健身房和运动会的限制。他说歌曲是人家选的，他只是没有表示反对。更耐人寻味的是，格拉祖利斯在几个月前被人发现在一次立陶宛国会的视像会议中，他的荧幕中出现了一个裸体男人的身影。他回应得宜，最初声称那个是他的仔，随即又改口话是一名持续纠缠和迫害他的记者。因此发布恐同影片这个举动亦都被外媒理解为挽回所谓声望所作的尝试。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有听我哋自己人嘅话咧，都会知道咧，其实每年咧，我哋总系会介绍一个剧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呢个计划咧，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年噶啦。咁而每一年咧，都会透过部分啦，政府嘅资助啦，咁亦都系自己即系小本经营啦。于是乎咧，就会做一个有同志议题嘅剧嘅。阿 Tina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讲紧咧呢个剧咧就嚟自咧主办单位咧爱自由计划。原来数数手指咧已经有13年嘅历史噶啦。咁喺呢个13个年头里边咧，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做一个嘅演出啦。咁就希望里边有啲同志议题啦，咁希望可以 share 俾大众嘅。 哇，13年啊！即係第一年做嗰啲初出道同埋初 come out 嘅年青同志咧，其實今日可能已經喺外國結咗婚，然後已經係可以咧，即係好似過往嗰兩年咁咧，你有802宗咧嘅同志 couple 喺外地結咗婚、住咗拆之後咧，係可以以即係配偶嘅姿態咧共同報税啊嘛，攞優惠啊嘛，可能攞緊優惠 可以合併報税。 係啊，802宗裏面咧，可能有其中一兩宗係佢哋噶啦，其實。 系，同埋可能咧，13年前咧仲系一个学生哥啦，但系13年后咧就已经可能连呢个岁数个字头都变埋啦。 OK， 嗱，以往咧每年上嚟嘅咧就系呢一个计划啦嘅，即系负责机构嘅其中一位负责人啦，咁就系小童委员会嘅爱自由计划啦，咁就系 Jenny 啦。咦啊 ，Jenny 去边啊？今次系改咗个男呆上嚟。 系啦，咁啊，首先介绍阿南呆先啦。南呆系阿 Don 啊。 喂，阿 Do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OK， 大家好，阿 Don。 阿 Don 都系自己人嚟噶吓。OK。 系啊， 系啊，反而阿 Jenny 未 come out 过噶吓，因为佢唔使啦，其实 行出嚟已经知噶啦， 系啦，额头作住，我是一个英 TB 咁样咧。OK， 多谢 Don 啊，咁而另外咧，捉住咗另外一个朋友仔啦，咁就系今次参与呢一个咧爱自由计划啦，呢个剧目里面嘅其中一个演出嘅单位啦，一位年青人啦，阿 Don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系啊，呢个就系阿茶啦，我身边隔篱有个阿茶。 Hello， 大家好。 阿茶你好。OK， 嗱，转头咧，我先起下你嘅底啊。不过首先系捉住阿 Don 先啦。不如阿 Don 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原来都有13年历史啦。我觉得很好嘅呢个计划。咁因为其实每年咧都系，因为小童群委会嘅对象永远都系即系不同类型嘅年青人啦，最主要系咪？咁而其中你哋呢个爱自由计划咧，真正嗰个面向咧就系年青嘅同志啦。OK， 咁啊，香港有一个 NGO 嘅组织去照顾一啲。即系年青同志嘅需要咧，我都系即系有一个咁嘅必须嘅。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呢个计划做咗13年啦 ？OK， 一路以嚟，其实你哋满唔满意咧？咁同埋今年有啲咩分别啊？同埋其实今次呢个剧目到底背后嗰个来龙去脉系点咧？ 咁今我哋讲下爱自由计划先啦。咁我哋爱自由计划咧都做咗13年啦。咁一路以嚟都系即系本住我哋向呢、這个向。公众出发，咁咧就为咗小众啦，或者系咗唔同取向嘅朋友去发声嘅。咁我哋当中参加者里面都有唔同嘅人嘅，啊 LGBT 嘅元素其实都试过噶啦，即系13年以来，咁我哋都好多朋友 join 我哋啲话剧啊，或者系排一啲艺术嘅创作啊，或者录影咁样嘅。咁所以我哋每年出剧目嘅时候，之前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叫一人一剧场嘅。咁喺每年周而复始就係一人一劇場 playback 嘅时候就收咗一啲大众嘅故事。咁呢听咗啲故事返嚟就有一啲取材呢就会去咗我哋每年嗰个寫劇本嗰样嘢嗰度寫落嚟呢就会放上舞台度做。咁今年如是啦，咁今年累积咗2年添，即係因为上年就疫情都冇开 show， 咁所以就累积咗2年。咁所以如果今年呢就啲题材可能会好丰富咁样，就喺一条村里面发生啦。所以 OK 吓，那个剧目叫咩名话？谁动我村庄系嘛？ 谁动了我的村庄？ 系谁动了我的村庄？嗱，转头先慢慢讲。但反而咧，我想即系捉住阿 Don 啦，即系你服务咗其实呢一个小童群委会几耐时间啊？ 都有一段时间，几年啦。 都几年系嘛 ？OK， 嗱，其实呢一个爱自由计划咧，其实不经不觉头先阿 Tina 讲就系13年啦。我哋自己人节目咧就14年。OK， 我哋大你一岁嘅，其实基本上 OK。如果你而家问翻我咧，就系14年前我哋初做自己人嘅时候咧，即系2006年啦。即系嗰阵时，我谂对于即系公众对于同志。议题嗰个即系探讨啊，其实嗰个透明度啊，同今时今日咧，真系两回事嚟嘅，基本上。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即系初接呢个挑战，要做香港电台一个有关性向议题嘅节目咧，系好大嘅挑战嚟嘅吓，即系胆粗粗去做嘅啫。咁所以我想问翻，即系譬如话13年前，虽然你未加盟啦，咁但系回想翻呢个计划咧，最原先即系有呢个 idea， 同埋要去实践嘅时候，同今时今日比。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咩咧？系咪即系 个难度即系冇诶十三年前咁高咯。 系啊，真系，其实好多譬如我哋身边嘅青年朋友，同以前啦，我谂十几年前啦，都唔止十三年前啦，可能十年前都已经好唔同啦，即系可能八年前都已经好唔同，佢哋嘅come out 嘅過程，以前啦嚇，即係講緊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佢come out係好糾結啦，唔知點算好啦。 係啊，用得好啊，糾結啊，簡直係。 係啊， 同埋攞攣啊，係呢幾個字啱曬。 攞攣咁樣。咁而家咧，我哋而家接觸嘅青年人咧，其實佢哋講咗先，即係覺得呢樣係冇分別嘅，所以講咗俾媽咪聽先啦，講咗俾 唔係都講咗先係嘛？開大咗個聲咁樣咧， 係啦，佢自己疑惑緊都講咗先啦，即係我哎呀我冇所謂㗎，我中意男仔定女仔咁樣，即係佢已經講咗先。咁啲家長就兩睇啦，有啲家長就都好開明嘅，而家都開始接觸就啊，我由得你啦，其實你總之健健康康就得啦。咁有啲家長都仲有嗰個思想，因為始終我生你噶嘛，我都驚你有咩事咁樣，都係源於關心同愛嘅。咁我就見到呢樣嘢好唔同。 系嘛？系咯， 冚勾嘅過程已經好唔同。 所以我有啲即系好奇就係話，到底13年前你哋搞呢個計劃，你哋去邊度去納啲後生仔翻嚟咧？因為嗰陣時都係相對地，即係比今時今日係保守好多噶嘛。尤其是即係其實好多時，譬如話去你哋機構啦，即係揾服務嘅啲朋友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家長陪同嚟噶嘛。因為有啲可能真係未夠性，好後生噶嘛。有陣時咧，小朋友當然好開放啦，因為不嬲都係好 open 噶啦。咁但係家長就好多憂慮嘅，會覺得。啊！呢、這个计划会唔会教到我小朋友乱噶？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忧虑咁样咧。咁其实系嗰阵时系咪个难度高好多？你点样去说服啲家长，同埋点样纳啲年青同志去参加你嘅计划？ 其实以前咧，好耐之前我都有岳母噶，因为我都系呢几年啦。咁但系之前岳母三十年前咧，佢哋都系因为有啲参加者到而家我哋 core 成员里面咧，都系喺度嘅。即係有跟足十幾年嘅朋友喺度嘅，咁佢哋當其時都係膽粗粗兩三個組織埋，咁就 group 埋同阿 Jenny 一齊就起家啦咁樣。咁當其時係好冇 support 啦，同埋冇其他人敢參加㗎，即係我而家咪話 LGBT straight 全部都會參加嘅，以前係啊我就算係 straight 我嚟撐你同事，我都覺得係，哎呀，唔知會唔會俾人覺得我係同志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當然唔會啦。 係， 而家呢個年代調翻轉係歧視嗰個先係好奇怪噶嘛？即係而家年代應該係咁。 歧視嗰個係孏咯，孏啊，你好啦，即係後生仔最驚俾人視為孏噶嘛？咩都冇所謂，你唔可以話我孏。 係咯，因為與時並進啦，係咪？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得兩三個咁膽粗粗咁做啲嘢，咁啊當然係好粗劣啦，即係咁去到而家。慢慢啦，即系越嚟越多人，同埋越嚟越多唔同媒介嘅人参加，就会越嚟越多元化咯。 系啊，即系就好似回想翻咧，因为 Tanner 最早佢同我一齐做都系自己人啦。其实我谂嗰个经营嘅方法，即系面对嘅挑战啊，同埋困难咧，都系好类似嘅。即系莫讲话你哋嘅 project 要揾人去参与。都有难度啦、我哋要揾人上嚟对住个咪 come out 啊！哎呀，我早年啊已经系用晒我电话簿里面所有朋友出卖晒佢哋噶啦，已经 拍晒膊头，唔系甚至乎我哋早期咧做广播剧都好啦，即系其实可能揾一啲 artist 过嚟声演广播剧，都同你讲明啊，唔紧要嘅，你直嘅冇问题嘅，我哋声演嘅啫，大家都知做戏嘅。咁但系都嗰阵时早期咧，都会有唱片公司咧，即系同我哋反映话吓，个戏系挛噶，唔好啦，我哋都系唔做啦咁样噶，早期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噶。 系啊，所以真系好难得你哋可以即系坚持咗13年咁耐咯。OK，好啦，嗱，另外未讲个剧啦，同阿Don倾下偈先，因为阿Don就会你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男同志啦，即系出柜啊自己人啦。咁但系我哋以往都曾经喺节目里面咧访问过好多不同各行各业嘅自己人嘅，咁就发觉不同嘅行头咧，对于嗰个性向嘅身份咧，都有唔同程度嘅顾忌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觉得教界啊、社福界都系其中一个嚟嘅，即系要 come out 咧系比较困难。嗱，我知道你梗系攞证牌啦，你入到嚟呢一个小龙群益会，然后你做呢个计划，摆到明服务对象就系同志青年，咁你挛有咩问题啊？系嘛？如果你挛系有问题嘅话，你哇即刻去评议会啦。虽然评议会今时今日都未有嗰条条例可以受理吓。咁其实你之前系咪都系做社福界咧？即系到你去咗即系小龙群益会做呢一个真系为同志服务嘅计划，你觉得如果譬如两者比较咧，其实你系咪自己都松绑咗好多？ 其实都系，我觉得同个人，我自己嘅取向有啲唔同嘅，因为以前都系喺 closet 啦，即系。 就會覺得都會即係同埋以前個世界都會驚俾人歧視啊，或者驚對我嘅工作上面會我嘅能力有唔同啊，或者你會睇低一線啊，或者點樣？咁但係去到而家個社會越嚟越 open 啦，同埋可能自己嗰個無常心啊大咗，即係啊所有嘢都係無常噶啦。所以如果你覺得我係咁，但係如果我自己有 stand for 我自己嘅理由或者力量嘅話，其實我關我嘅取向咩事呢？即係關我嘅能力緊要啲啊嘛。即係而家會係呢個方向出發多啲，咁同埋社會真係 open 咗啲嘅，咁所以都係靠好似我哋有啲自己人啲節目啊，或者係我哋不斷宣傳啊，其實都係有一啲社會嘅推動，我都堅信呢樣嘢。 嗯，咁但係 講到社福界咧。我補充一句，不過講到社福界咧，其實有一個即係少少分享都可以講下，因為我記得咧以前有朋友咧就係畢咗業之後咧，真係一個社工身份嘅。咁但係咧，我好記得咧當年咧，我諗講緊都差唔多十年前嘅時候咧，佢去見工嘅時候咧，都的而且確咧係要揾我陪佢去買一條裙先咯。即係你諗緊喎，佢係即係其實佢已經唔係算係好好 TB 嗰種 TB 嚟㗎啦。咁但係因為礙於咧，佢係真係一個社工身份啦，佢又要見入學校嘅社工啦，咁所以咧佢真係好慘豬咁樣咧，就要揾我啦。最慘嗰樣係揾我陪佢去買裙，然之後先至去見工咯。 錯曬， 我相信可能十年之後應該會冇乜呢啲事發生。 係啦，唔係嗰陣時咧，我哋作為同志咧睇嘅時候咧就好荒謬㗎嘛，大家都知道啦。其實TB 有咩问题啊？正常不过啊嘛 ，TB 就应该 TB 嘅打扮啦，系咪？因为 TB 着裙咧，同 drag 咗系冇分别嘅，即系我哋有少觉得就系，系嘛？即系你个机构，我都唔知道你系保守定系太前卫嘅，即系你宁愿接受一个 drag 咗嘅 TB， 但你唔可以接受一个咧系 TB 打扮嘅 TB 咯。 都系、哦， 一系你太保守，一系你就已经系太过前卫啦。你可以接受到一啲我哋接受唔到嘅嘢。OK， 但系譬如话 Don 啦，即系我谂你都认识好多其他机构啦、社福界啦，即系会唔会因为个职业行头个 nature 本身，佢哋真系要照顾家长啊，系嘛？ 系 咁，所以 其实好大部分咧就是、因为家长爱子之切，咁所以咧，所以啲小朋友佢未成型啊嘛，即系未决定到自己长大嘅路，未决定到自己取向之前，就可能大家家长真系好关心个小朋友喺成长嘅过程里面受到唔同嘅教育而影响咗一个方向。咁但係而家即逐步啦，越来越教育开明啦，大家都知道个性取向係 inborn 㗎嘛。咁如果咁容易教得到，咁全部人都会教得同一个取向啦。如果係可以教得到嘅话，就唔会係直变咗俾你教到度挛，或者挛亦都可以教返度直啦。如果係教即如果可以教到嘅话，咁所以我谂而家啲开明啲家长开始逐步都会明白呢件事、就是，就系哦，即系性取向系 inborn 嘅，咁无论你个老师系咩取向，应该系唔会影响到个仔噶嘛，或者个女噶嘛。 OK。系啦，同埋我谂另外一样嘢要赞一赞啦。咁其实因为咧，小龙鬼会咧，不嬲都好似有一个小组啦，专系放唔系年青嘅同志，而系放年青同志嘅父母咧。佢哋系咪唔知有月聚啊，定系即系每个星期都会见下面啊，互相 share 下，即系作为同志嘅父母亲，佢都可能遇到压力噶嘛，同埋佢哋好多嘢都唔明噶嘛。咁但系就变咗原来都可以同其他同志嘅父母一齐可以倾下偈嘅话，咁就即系变咗有个支援啊。系咪都有继续嘅呢个？ 有嘅，家长组呢个系喺嗰边有嘅，即系我哋同事嗰边有嘅。咁系好嘅，因为我都听到好多感动嘅事翻嚟。其实佢哋每一次，好似每一个礼拜聚添啊，之前聚密嘅时候，即系疫情之前，聚密嘅时候，每个礼拜都有个家长组去活动。咁系好嘅，因为佢哋互相知道啊。你是爸爸，但你个仔是可能喜欢男仔的，咁我是妈咪，有个女喜欢女仔的，咁大家个交流就会知道啊，原来做爸爸同妈妈，其实如果你担心呢件事是对于呢件事是好成好的呢，即是担心个子女的取态是好不好的呢，正是你俾 support 佢，令到佢知道一个安全系好啲咧。其实好多喊位嘅，佢哋个礼拜都喊唔制，好似系啊，所以都 touching 嘅。咁我哋譬如讲多少少啦，我哋有一次嘅一人一故事，即系我哋爱自由咧，有一次一人一故事咧，就系邀请咗家长组嚟分享佢哋嘅故事。咁亦都系声泪俱下嘅，即系当场个女 同埋個媽咪一齊喺度。如果個媽咪走咗出嚟做一個講故事的人嘅時候，我哋 at 翻出嚟咧，連演員都即係哇，即係眼濕濕咁樣做。咁我覺得嗰一刻係好深刻，做咗咁多年嗰一刻，即係最深刻咯，到而家都。 即係話過往咧，其實13年嘅呢一個愛自由計劃裡面咧，有啲嘅劇本咧，真係悲傷真人真事嘅嘛。 系啊，系啊，系啊。 OK， 好啊， 好多都系真人真事。 好啊，咁啊，即系同阿当倾完偈啦，咁不如我哋即系讲翻，譬如今年啦，呢、這个剧目就《谁动了我的村庄》啦。我见到少少介绍啦，咁即系我唔知道有，我甚至唔知道咧，因为我对于元朗唔系好认识啊。听讲你哋嘅故事咧，个 background 咧就 base on 咧元朗嘅一条村，你讲得元朗嘅一条村嘛？咁我觉得系真噶啦，定系假虚构嘅呢个村？ 我就令到大家嘅幻想啦，去到元朗嘅一条村，但系呢条。村村名當然係虛構啦，即係我哋，因為我哋愛自由計劃裡面咧，好多嘢都用愛德維嘅， 係 愛德維學校、愛德維嘅廚房、愛德維酒吧，我哋所有嘢都用愛德維嘅。如果你 點顧㗎？ 其實係噏開就噏嘅啫，所以我哋愛德維學校啊、愛德維中學啊，係嘛？係啦，所以 等你嘅愛德維基巴嚇，愛德維基巴 係啦，係啦，係啊，機場女神嗰年係啦， 係啦。OK， 咁就係虛構元朗嘅一條村啦，就叫做愛德維村啦。咁然後就要面對遷拆啦。咁所以其實個故事嘅背景咧，就係講喺裏面嘅啲村民啦，村民之中有老有嫩啦，亦都當然有同志啦，有直有攣咁樣啦。OK， 咁其實個劇本係。是来自一班年轻的同志啊，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还有为什么要讲一个这样背景的故事呢？ 哦，咁话说呢，我们上年啊，应该是在上2019年呢，就收了一个故事，就是在当中里面其中有几个故事啦。其中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叫做杯葛少少杯葛同歧视啦，佢咧由细到大咧就俾人笑咗佢一个花名，咁咧就杯葛同歧视，佢系好轻描淡写噶，即系讲呢一个故事嘅男仔咧，细路仔咧，佢系好轻描淡写嘅，咁即系佢已经化咗，因为佢已经好大个啦，咁所以佢讲翻以前被 bully， 即系由细到大全村人都喺度话佢呢个花名而。笑到佢睇無緣夫一出嚟就笑，即係一出開門口就笑笑笑笑笑，笑到佢放學翻嚟又笑。咁所以我哋呢個覺得好有趣嘅，所以呢個係成為咗我哋今次呢套劇嘅骨幹，即係用咗一個欺凌者而被欺凌嘅角度去講呢個骨幹，跟住就佢嘅心態咧就演變咗啊！全條村人都咁樣指向佢嘅時候，佢係點樣自處呢？佢係樂觀面對啊，定係點樣面對啦？咁呢就唔劇透啦，但係就會係喺呢度裏面會有一啲恩怨情仇位可以做下，咁我哋覺得好好做，咁所以就變咗做一個劇啦。咁當中嘅創作係我哋一班青年啦，同埋 Core 嘅朋友啦、導演啦，佢一齊喺度傾嘅，所以係一人一句咁樣傾出嚟， 集體創作。 嗯 ，OK。 系啦，我哋每年都系集 体 创作。 集体创作，好啦，咁啊，转头咧就住呢个剧目啦，咁啊捉住咧佢哋一啲嘅演员啦，阿当都好似其中一个吓，即系重要角色嚟噶噃。OK， 好啦，咁啊转头咧就会有广播剧版本《谁动了我的村庄》嘅，咁转头亦都捉住咧就阿茶啦，同我哋倾下偈啦，睇下到底啊佢系自己人定系唔知定系唔系自己人咧？咁到底点解佢要参与今次嘅剧目咧？由年青嘅朋友同我哋现身说法好嘛 ？OK， 咁我哋访问嘅系咩话？ 谁动了我的村庄嘅两位演员分别有阿当同埋阿茶。 OK， 转头翻嚟，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自己人啦。 Your face in the white cards, front yards, can't drive past the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 how you could be so okay now that I'm gone. 'Cause you didn't mean what you wrote in that song about me. 'Cause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有关资料的动机、有没有转发和用途。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未获授权下，在医院的电脑系统里面查阅涉及警员、政治人物、艺人和医院高层等人士的个人资料，但是就不涉及病历和过往记录等的敏感资料。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将会逐渐增强。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逐渐增强。本港昨日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预料偏东的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而覆盖华南的云层会在今个星期的中期逐渐转薄。本周后期该区日间天气炎热。此外，热带气旋舒力基昨日由台风逐步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好，咁啊，话说咧，不经不觉咧，自己人咧就嚟做到15年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呢、這个即系计划咧，都同我哋咧非常之叮当码头噶。因为讲紧咧就系爱自由计划，已经不经不觉咧，佢哋都踏入咧第13个年头啦。咁啊，每一年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剧目咧上演啦。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一啲嘅舞台表演咧，就将呢一个嘅同志议题啊，又或者啲 LGBT 里边嘅一啲嘅文化咧，去俾大众认识嘅。咁啊，今日咧就请咗呢一个今年嘅剧目嘅两位嘉宾上嚟，咁啊，其中一个就负责人阿当啦，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份参与演出嘅阿茶。 Hello，Hello， 两位好，欢迎嚟到自己人吓。头先系问咗阿当啦，因为佢本身即系虽然系即系做社福界啦、小童鬼会啦，咁就专责系负责呢一个爱自由计划啦。咁但系佢系一个出咗柜嘅男同志一位自己人啊。OK， 咁啊，阿茶系点咧？嗱，未问之前咧，不如咁啦。因为想等大家对于呢个剧目咧有多啲嘅了解，咁所以咧我捉住佢哋咧就录咗有两节嘅广播剧剧场版嘅。不如首先嗱，因为跟住出现嘅呢个剧场版嘅片段咧，两位嘅主角人物咧就系 Don 啦，同埋阿茶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你饰演咩角色啊？同埋呢一段戏嘅背景系点咧？ 咁其实咧，我饰演嘅角色咧就系叫做瑶瑶啦，咁就系围村里边一个叫做年轻嘅女子啦。咁但系因为某啲原因咧，其实咧佢系冇乜离开过个围村嘅。咁而面对住呢一个村庄嘅一啲变化咧，其实佢亦系十五十六嘅，唔系好知道应该点嘅。咁之后咧，阿当饰演咧就系一个民宿嘅角色啦，咁就系一个叔叔嘅叔叔啦，系啦。咁咧其实咧佢同围村嘅关系系好扑朔迷离嘅， 系啦，其实都可以讲嘅，即系唔系太剧透嘅，因为民宿系一个老年同志嚟嘅，即系佢都知道自己系唔中意女仔噶啦，咁所以佢一路留喺条村度，其实都系。有一啲眷恋咁解嘅，佢又冇另一半嘅，咁但係佢孤家寡人，咁就唯有就留喺条村度守卫住一啲嘢啦，咁啊剧透太多，咁嚟緊呢一段嘅对话就係文叔同埋瑶瑶教化瑶瑶啊咩叫做爱呢，即係一个孤家寡人係咪可以明白爱系咩呢咁样。 OK， 啊，咁听嘅时候个背景啦，虽然系讲紧一个虚构喺元朗嘅围村啦，爱德围咧嘅即系故事啦。虽然虚构得嚟咧，唔知点解喺今时今日咧，我哋作为香港人咧，不论你系挛同埋直都好啦，听嘅时候咧，好似觉得有少少另外嘅言外之音嘅，因为其实讲喺呢个爱德围村里面嘅啲居民啦 ，OK， 咁而家都喺度考虑紧面对呢个清拆，即将个村庄要改头换面啦。都考虑緊去与留嘅问题。我諗今日香港人都係同样面对同一个问题。一个我哋嘅家留低好啊定係离开好呢係咪我哋一起听下呢个节目。 文叔啊唔好咁啦。 你唔出声嘛。我帮你讲， 文叔啊， 文叔由细睇到你大啦，你以为我会唔知道你谂咩咩？ 我真系想结婚噶，爷爷都咁讲啦，人老咗冇个伴喺身边唔好噶嘛。 咁都唔系求其揾个人噶， 唔系啊，阿 Ben 好好噶， 傻猪，见人一次就知人好啦噃。你是怕冇咗条村之后得返你自己一个。所以求其搵个人嫁咗佢系唔系啊嗯有文叔响到一日唔会俾人拆咗条村更加唔会俾你孤零呢一个。 唔好咁啦你咁样白娘佢哋。 我唔理我淨係知佢哋为咗钱连自己屋企都唔要啦。 咁重建啫，第时起好咗个屋苑，大家都仲系隔篱邻舍啫，冇分别噶。 唔好呃自己啦，究竟你要呃自己呃到几耐？ 点解唔可以俾我乐观啲啫？以前爷爷同嫲嫲都系盲婚哑嫁噶啦，咪又好开心。 瑶瑶，你知道咩叫爱咩？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好啱啱呢就有听过阿Don同埋阿茶饰演嘅其中一个小小啦劇透啦嘅一个其中一段小嘅劇场。咁就啊都了解到原来即係啊围村啊或者係即係喺里面住嘅人呢喺面对譬如清拆啊或者做一啲决定嘅时候呢都会遇到一啲唔同嘅问题。咁其实有一样嘢呢我好想问一下即係两位演员啦。因为呢一个都系讲一个围村嘅背景啦。咁你知道其实演员好多时都需要可能要去做一啲 research 啊或者系要有一啲感受啊去发现点样可以即系演绎返睇围村里面。 我知道你问咩啦就系想问你哋有冇入去围村食盆菜囉系咪为咗演呢个剧，于是乎咧有个支出就系、是，小龙鬼会俾我哋一起去喺元朗食呢个盘菜啦，咁样系咪？ 唔系啊， 但 系 应该 同埋咧， 因为之前限聚咧，盘菜通常咧一食咧有十几个人噶嘛，应该食唔到嘅呢个，但可能会入去围村度行一行咯。 我其实最想问呢就是因为刚才阿Don呢有讲过呢因为他饰演的是即是围村里面一个即是老即是比较年长同志的角色嘛。咁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入过一些围村即是捉住一位同志老人即是向他取经啊定是怎样的呢 咁因为我哋组即其实都接触好多唔同嘅 即係叫做外展嘅 service 嘅，咁所以有時都會真係接觸到。咁今次咧真係啱啦，阿 Tina 講得啱啦，我哋今次係食唔到盤菜嘅，因為入即係限聚嘅關係啦，今年個疫情，咁所以我哋根據以前去探訪圍村嘅經歷啦，同埋我哋都真係上網睇咗一啲丁權嘅 rules 啊嗰啲嘢去做一啲 reference 嘅。咁如果晚年同志亦都我哋有友好嘅組織，亦都可以間唔中佢都會有友嚟我哋嘅一人一劇場，所以其實我哋呢一方面嘅資料啊，亦都已經有曬喺手袋曬袋啦。所以我哋喺傾個劇目啊，或者傾啲 details 嘅時候都，一人拋一句都其實都拋曬出嚟。 係啦，我俾個提議你啊，你下次如果譬如都係講圍村故事嘅話咧，亦都講丁權咧，我成日都覺得因為即係丁權係一個好獨有咧香港嘅傳統嚟嘅，其實基本上。咁而如果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劇本係講擁有丁權嘅一個男同志，會唔會係基於呢個丁權嘅考慮，於是乎就被逼要埋沒自己？自己行一个结婚生仔直人的道路呢，我的提议就是你可以找一个 consultant 就叫做 William Tang 嘛。 哦、oh, yeah. yeah. 我转介给你们，我觉得他很愿意做这个 consultant 的。Okay, 好啦，嗱，咁其中一位演员呢就是阿茶啦。我想问阿茶，阿茶、hey, 其实你参加了这个爱自由计划有几耐，定今年是新丁一名？ 其实我是今年先参加的，咁呢就是因为去年他们一人一剧场呢其实就有招募啦，咁于是我参加啦，咁就觉得成个经验真是很特别。因为试过有一次呢，其实在一个环境里面呢，其实所有人都不识的。跟住就喺度担心緊啦，咁究竟嗰啲人会唔会肯讲自己啲故事呢，尤其是可能係 LGBT 嘅嘢，即係啲好 personal 㗎嘛。咁但係结果呢，佢哋讲嗰时呢又好肯讲喎。即係我哋做出嚟嗰时呢，我哋又见到啊，佢好似真係好有好感动。咁我就觉得啊，呢、這个环境其实真係好有魔法啦。 OK。 咁所以之后后嚟係啦。 咁但係有咁多不同类型嘅兴趣班，但係点解你偏偏会揀一个同 LGBT 议题有关嘅一个即係 project？ 点解你会有呢个兴趣呢？咁当然其实言下之意就係你係挛定係直啦吓、啊、我哋嘅问题其实基本上係咁啦。 咁、哦、我咁即係我第一个问题唔使答啦。咁我就正答第二个 问题 啦。 好啊。 咁其实我係 open 嘅。 open 嘅。係啊，我好鍾意而家啲后生呢，即係好好嘅，即係永远呢唔会讲得好准确嗰隻呢系定唔系。咁总之咩都得㗎，我哋而家好 fluid 㗎，系咪先？ 同埋系同唔系。係啦，同埋系同唔系其实有咩关系呢咁样。 系，唔系？因为我哋，譬如我哋同阿 Don 就知啦，即系我哋嗰年代唔系噶嘛，即系我哋真系要好强调 come out， 要俾人见得到，要确立同志嗰个身份噶嘛。咁、但系可能即系世界真系唔同咗，即系都可以问翻阿茶嘅睇法啦。会唔会觉得我哋而家上一代嗰班啊走出嚟啦 ，fix 晒呢个彩虹旗啊，要强调自己嘅性身份啊，开始有啲过时啦、落伍啦，而家系说不准咧，反而先至系嗰个真正嘅大潮流系嘛？ 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我觉得喺呢一个世代嘅人呢系对呢样嘢系比较睇得比较开放啲嘅。咁但其实上一辈嘅人呢，即我甚至系我屋企人，可能其实对呢样嘢嘅睇法都唔系咁 open 嘅。即有时有啲嘢可能真系要俾佢哋见到，佢哋先会真系去諗囉。 嗱，你就话 open 啦，头先我哋问咗啦、即係阿 Don 啦，佢作为呢个社福界啦，即係其实佢作为一个同志嘅经验系点样啦。你做一个唔系自己人啦，一个 open 嘅人新品种啊 ,open 嘅人咁样呢。咁你譬如话职业嘅行头啦，有冇影响，同埋即係会唔会都要小心呢？ 其实某程度上都要嘅。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啲传统行业啦，同埋对小朋友呢，有时可能啲家长可能都要諗一諗究竟佢哋会点睇呢个议题囉。因为可能佢哋会担心，譬如你去讲呢样嘢，咁会唔会影响小朋友呢？咁你讲呢样嘢你又系咩意思呢？点解你要去讲呢样嘢呢？咁所以有时都要小心嘅。咁但係我 at the same time， 我亦都系好希望其实我接触到嘅人其实都去知道多啲关于呢样嘅嘢咯，咁所以有时未必系好清晰嘅，咁但系会有啲 message 咯。 明白嘅，我覺得今時今日即係作為教育工作者咧，其實面對嘅挑戰咧係真係我哋不能想象啦嚇。喺今時今日嘅時勢同埋世代底下咧，即係我諗喺教堂裏面咧，説話都要好小心。即係我覺得你教數學咁，你可以好小心啦，係咪？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教通識課嘅，你要講好多社會嘅議題嘅，我諗今時 冇咗通識添啦，而家 係咪已經冇咗添啦嘛？咁啊， 係冇咗通識呢個名啦。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真係同即係社會科學有關嘅一啲即係議題啦嚇，即係你點講咧？今時今日，我諗係好多個圍牆啊，即係好多一啲 grey area 咧，係令到大家都要好戒備啦。而家又喺度講緊，前一排都不斷喺度講緊，就係話係咪淨喺課堂裏面咧，要安埋呢個閉路電視啦咁樣。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唔容易，今時今日教育工作者要守住呢一關。 嗯，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講得好觸動到我啊！就係即係會有一啲人咧去質疑。點解要去提呢一樣嘢？即係你俾好多，譬如係家長又好啊，或者即係社會上出面好多嘅人，佢哋會覺得，咦，其實個社會咁多年都係咁運作㗎啦。其實教育我哋不嬲都冇話要特登要提平權啊，或者係同性議題啊咁嘅嘢。咁佢哋都真係會有呢一個問題喎。咁無啦啦做咩要撩一樣嘢出嚟講咩？之前個社會運作好地地，唔係冇嘢咩？咁所以我冇事。咁我想問一下阿茶咁。你又点睇呢一样嘢呢？即係你会点解觉得即係一定要讲呢样嘢出嚟呢？ 我觉得头先你嗰样嘢好有趣嘅嘢就係话即係一直都冇讲，即係其实你唔讲就冇嘢啦。咁但係其实我哋会见到社会上有好多人其实都系有呢一个取向㗎嘛。只不过系之前佢哋唔讲囉。咁其实会令到佢哋好辛苦。咁会见到其实可能我接触到嘅人可能都有呢一个取向，咁但係如果你就係将呢样嘢觉得啊禁忌嚟嘅唔讲得嘅，你係有呢一个倾向你就係怪嘅，咁其实佢咪越嚟越压抑。 嗯， 咁我会觉得呢个係对于佢嗰个其实心理嗰、那个影响其实好大。 係同埋你估即係我哋以前嗰个教育年代咩，今时今日你课堂唔讲，你估佢哋接触唔到啊？哇！佢大把投影知啦，系、嘛 ？OK， 然后跟住你就宁愿 take 个 risk 系话，诶系咯，佢可以接触其他嘅资讯，但系有机会系接触到啲错嘅资讯，同埋冇呢个指导嘅情况底下去接触嗰啲资讯，你就宁愿咧，即系当啊 OK， 总之课堂唔讲咧就安全啦，我小朋友。即係你唔寧，即係你寧願咧，即係喺學校嘅環境裏面咧，唔灌輸佢一啲正確嘅知識，係嘛？讓佢哋就好似冇網管咁去接觸其他嘅資訊咁樣。咁其實係掩耳盜鈴咯。嗱，咁我唔講，即係譬如話你嘅行頭係乜嘢啦，總之都要接觸小朋友啦。咁你有冇遇過一啲，即係譬如話喺性傾向上面有疑惑，又或者你都可能估佢係同志嘅身份啦？會唔會即係可能其實即係呢一啲嘅後生嘅，或者係小朋友咧，佢哋面對自己性向嘅疑惑嘅時候咧，佢有冇向你求助啦？咁通常如果譬如向你求助嘅時候咧，佢哋最常見會問啲咩問題嘅？其實 咧，講真咧，就反而冇嘅，即系我冇接触过有人真系向我求助嘅，但系我会见到咯，即系我会见到佢哋有呢个倾向，咁但系都系有趣嘅，即系可能我哋会觉得佢喺呢个环境，佢会觉得唔舒服，唔会去表现出嚟，但其实又唔系，即系其实佢又 OK， 所以我都觉得其实头先阿当讲得好啱嘅，就系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同以前个年代唔同咯。其实佢哋又唔系真系唔愿意表达，但系我哋大人点去睇呢件事咯。咁头先就讲过就话啊，我哋如果呢件事系觉得唔可以讲嘅，咁佢咪觉得啊，咁呢个地方咪系一个好唔开放嘅地方咯，咁佢咪唔同你讲咯。咁但系其实佢出边，我都听过，其实佢哋喺出边其实有其他嘅一啲表达方式嘅。 系喺校园以外都唔知几咁缤纷啦，佢哋嘅生活。 啱啊， 系对住你，唉，就扮乖咁样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有少少就系教育制度点解会变成咗一个咁即系伪善嘅一个制度咧？唔可以让即系真系一个学生吓，即系透过呢个教育，然让佢可以真系发展自己真正嘅性格，同埋即系揾到自己真正嘅 identity 咧咁样。嗱好啦，嗱头先我哋又听咗一节咧，就系你哋两个演嘅对手戏啦。嗱跟住咧就有另外一节咧可以同大家听下分享下嘅。你哋可唔可以阿Don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跟住呢一节其实个背景系点啊？ 咁嚟紧以后呢段咧就会都讲一讲咧，我哋里面有一个骨干嘅角色都系一个男同志身份啦。咁佢咧就由细到大咧，阿妈妈咧都知道咗佢取向噶啦。咁但中间咧就出咗去外国 去即係叫留學啦。咁到翻嚟嘅時候咧，反而咧，佢對於以前好細個嘅時候會好容易講自己心裏面嘅嘢嗰個初衷，反而咧喺呢個去完留學翻嚟之後磨滅咗。咁以下呢段咧就係阿媽咪鼓勵翻阿仔啊，你要為咗自己發聲噶，你唔可以因為呢個世界唔容許你做某啲嘢而你好似冇咗自己咁樣。呢一段係都值得我哋好腰心腰肺嘅一段。 好啊，我哋一齐听下佢哋声演今次呢个剧目里面其中嘅一段咧。 迪仔啊，系咪有嗰啲乜反歧视嗰啲咩条例噶？ 性倾向歧视条例，香港冇通过到噶喎。 吓？咁我哋对住呢啲咁文质嘅人，系咪冇晒计噶啦？ 嗱，妈，凡事换个方向谂咧，就一定有办法嘅。 咁即系点啊？ 我冇嘢啦，我好地地啊。 吓，你哋唔系话咩自己人嘅咩？依家你自己过得好地地，就唔使理其他人噶啦。 我冇唔理啊，总之我会帮佢哋揾到个更加好嘅地方住啦，好唔好？ 都话唔系住嘅问题咯，系你哋俾人歧视嘅问题啊！ 妈，唔好咁执着啦，我哋活在当下，嗱，唔好谂咁多嘢，早知而家日子过得好地地咪算咯。 你真系觉得自己过得好好？你阿爷依家就嚟走啦，你想俾佢见下个真孙都唔得啊！ 你讲出去边啫？ 你细个唔系咁噶，你细个有乜睇唔过眼就出声噶啦，你唔好越大越似你老豆啦，好唔好啊？ 我唔想你难做咋。 我从来都冇难做过。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咁啊，啱啱咧听过第二段嘅声演啦，咁我都想讲翻咧，今次呢个《谁动了我的村庄》嘅剧目咧，咁啊，其实头先都讲啦，因为希望可以打入咧年轻观众噶嘛，所以系欢迎咧六岁或以上嘅人士观看噶。咁啊，果然真系比较细个啲嘅，系啦。咁同埋可唔可以阿当讲下，即系譬如真系几时会演出啊？同埋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点样攞到飞去睇咧 ？OK， 咁我哋每一年都会同大家派飞嘅，咁所以咧嚟紧今年就系5月7日嘅晚上8点啦，同埋5月8日嘅下午3点，同埋夜晚8点，即系三场嘅。咁呢三场嘅飞咧都可以 click 入我哋爱自由计划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去login 啦，跟住我哋有一条传送门嘅，咁啊揿入去咧就可以留翻你哋个名同埋联络电话咧，我哋就会有专人联络你攞飞噶啦。 好啊，咁我哋就将条 link 就掟喺我哋 Facebook 啦，咁大家就可以按图索骥啦。OK， 嗱，咁香港喺短时间之内咧，我谂都暂时系16岁以下嘅朋友都未有机会可以打防疫针啦。咁但系呢个剧目咧就六岁咧或以上已经可以去睇啦。真的很 open 啊，这个剧目，所以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啦。OK， 好难得可以有一个咧，专系为年青同志而做13年嘅一个咧，希望可以发展佢哋喺艺术啦，同埋文化创作上面嘅一个 project 嘅。OK， 祝你哋演出成功，阿茶同埋阿Don，好冇 ？Thank you。 OK，good show，good show，bye， 拜拜。 是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肾科学会嘅主席郑玉伦医生嘅。其实对于病人嚟讲咧，特别系肾病病人，适唔适宜打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嘅咧？ 第一样嘢要考虑自己会惹到个病嘅风险有几高先。第二考虑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我不幸染到个新冠肺炎，但系当你上咗年纪啦，例如60岁以上，你发觉死亡率系飙升嘅。如果咁嘅话咧，咁可能要积极考虑打噶啦，因为我就算唔好彩惹到个死亡率高，咁我系咪应该要保护自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喺澳洲有卫生组织推动学校同埋体育组织避免使用母亲、父亲、男朋友、女朋友等等嘅字眼，以试图消除性小众嘅歧视。喺墨尔本西北区主要卫生网络推出一项名为 #SpeakingUpSpeaksVolumes 嘅宣传活动，促请学校同体育组织设立男女共用洗手间，组成由男女运动运动员混合组成的体育队伍，亦都挂上彩虹旗帜，试图加强包容性。墨尔本的媒体报道，有关的宣传计划旨在支援学校学习 LGBTQI+ 性小众学生，推动限制使用母亲、父亲、男朋友、女朋友等等的字眼。宣传计划提出避免使用丈夫、女友等性别用语，可以改用伴侣等非二元性别用语，同时亦都避免使用父亲或母亲，可以改用家长。有关的卫生健康网络行政总监 Chris Carter 表示，有关推广计划鼓励大众发声，并主动对小众学生表达支持。2019年6月终审法院裁定，已婚的同性伴侣可享已婚公务员福利及合并报税。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供的文件显示，过去两个财政年度收到合共802份个别人士报税表涉及同性婚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在文件中指出，在2019至2020年及2020年至2021年财政年度，截至2021年2月28号，税务局收到合共802份纳税人提交的个别人士报税表涉及同性婚姻。许正宇指出，终审法院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之后，税务局已经更新电脑系统，容许任何已婚人士，不论是异性婚姻或者同性婚姻，都可以与其配偶共同选择合并平税或者个人入息课税，并且可根据税务 条例就其配偶身上免税额或者税项扣除。相关的公用表格、小册子、税务局网页和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的资料亦都已经相应更新。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振刚早前和同性男友在新西兰注册结婚，回到香港之后遭受到公务员事务局和税务局拒绝承认他的婚姻关系。他入禀司法复核，并且在2019年6月终极胜诉，公务员同性配偶可以享有已婚公务员福利和合并报税。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 啊，頭先阿 Tanner 提到咧有單嘅 news 啦，先前喺訪問裏面咧，我哋都即係掂過下噶啦。咁就係話説咧，如果大家都記得啦，曾經我哋訪問過好幾次啦，咁就係梁振剛啦、Angus 啦，咁就係就住有關呢個高級公務員啦，同佢嘅配偶啦喺外國結婚之後啦，咁但係喺香港嘅現有嘅公務員體制裏面咧，佢哋唔可以享有同樣啦，即係所謂異性戀者配偶享有福利啦。於是乎咧就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啦，一審就審咗係五年啦。最终咧去到呢个终审法院咧就系终极胜诉嘅 ，OK。咁但系嗰阵时法院咧，其实大概两年前判决嘅时候咧，已经讲到明话咧，其实佢哋只要喺外国，就算系同性都好啦，只要喺外国系注册结婚有一纸婚书嘅话咧，就可以同异性恋嘅配偶一样咧，系可以合并报税，享有咧异性恋者配偶咧税务上面嘅优惠嘅。咁其实我哋一直都喺度谂，到底几时真系大家可以以配偶嘅姿态嚟到共同报税咧？咁样，咁原来咧。我哋之前都曾经报道过啦，原来政府 IRD 咧，其实喺网页上面咧，已经系喺好低调嘅情况底下咧，系已经写明咧系改晒噶啦。OK， 咁只不过咧就相当之低调，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向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你真喺外国注咗册有分书嘅话咧，你系享有呢个优惠嘅。咁最近嗰个数据已经显示啦，原来喺过往两年咧已经有802宗。就是同志的 couple 咧，係申請共同報税啦。 係啊，我冇諗過咁多。即係當我喺度讀呢個 Gini News 嘅時候咧，我都諗咗陣，802宗，咁即係夾埋有千幾個人已經結咗婚咯，係同志喺兩年裏邊。係 啊，即係1600咯。OK， 好易計啫嘛，呢條數我哋數好幾差， 成二就得啦， 啫嘛，係咪先？咁即係話可能唔知道已經係改咗法例，甚至覺得費事麻煩，又或者係驚自己真係去申請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出咗櫃？咁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噶嘛。咁但係當中嘅人數一定唔止802啦。咁但係已經真係主動去申請嘅話，都有802，就證明其實有呢個需要啦。社會上面係咪先？ 冇錯。譬如我哋有呢個合併報税啊，又或者有呢一個嘅資源咧，其實我哋唔係剝削緊其他人嘅福利嚟噶嘛。即係我哋純粹只不過係希望自己有翻同大家一模一樣嘅福利咯。 係啦，如果你覺得即係同志共同報税就剝削你嘅福利嘅話，咁係咪同志去打呢個防疫針都係攞咗你嗰支針啊？唔系嘛，系咪 错？ 我哋都系公民嚟噶嘛，我哋都系交税噶嘛，我哋而家系希望系得翻你哋与生俱来拥有嘅福利咁解，同埋权利咁解啫。咁所以希望如果仲有一啲同志嘅 couple 真系喺外国住咗册，然后你哋唔知道改咗制嘅话咧，咁就今年咧就应该补唔翻噶啦。但系希望明年请早啦。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好啦，呢一單嘢呢其實呢就非常之簡單，但簡單得嚟呢都係幾搞笑㗎吓。嗱最近疫情啦，咁我相信大家嗱堂食又去到10點啦，咁大家應該呢會多咗呢係叫一啲即係嗰啲送外賣嘅平台啦，咁就解決自己三餐。咁喺台灣 呢你講真係送外賣呀，定係我哋同志界好多時都會講個 term 就係送外賣呢。 咁睇下你係咪真係一日食足三餐啦。我而家讲緊三餐就係即係食物嗰啲即係都係擺落口嘅。 係啦 係啦。 係啦，咁喺台灣咧就有一個好搞笑嘅新聞啦，咁就係有一個男人，咁佢就嗌咗呢一個外賣平台之後咧，咁就即係好啦，咁送外賣嗰個人咧，咁去送餐啦，咁到去送餐嘅時候咧，去到呢一個男人嘅屋企，一打開門，發覺呢一位客人咧，佢居然係一絲不掛咁去攞餐，係真係一絲不掛， 係、哦、連底褲都冇著，係真係攞餐啊！呢、這個槍 係啊，攞 住去攞餐， 係啦。咁跟住咧，呢、這、一個外賣員就梗係話嚇咗一跳啦。咁但係嚇咗一跳咧，都真係佢又唔係就咁算，佢又真係報警，佢就報警話：喂，有人攞餐嘅時候係冇著衫啊，好嘔心啊！咁就即係報警啦咁樣。咁跟住警察咁就嚟到啦，就即係查下到底發生啲咩事啦。咁嗰個人就話：啊，係啊，我頭先係冇著衫。我不過咧，因為我自己喺屋企咧，不嬲咧就慣咗係唔著衫嘅。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輕鬆啲。咁其實我喺屋企啫。咁即係點解即係有咩問題咧？我喺屋企自己唔著衫啫，咁都需要到人。咁但係結果咧，都真係拉咗佢嘅，就係、是。是用这个性骚扰防治法去即是将它拘捕的。 OK, 嗱这个 case 呢攞餐啊就是用这个 term 攞餐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 point 的。嗱，首先，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咁嘅情节咧，你有冇发现咧，喺好多啲 porn 嘅故事咧，都系咁样噶，即系无论系送 pizza 嗰个啊，即系送咩外卖嗰个咧，去到嘅时候咧，哇，嗰个屋主又系赤条条咁，然后跟住就有下文咁嗰只啦吓 ，OK， 呢啲系老掉大牙嘅情节，原来喺现实世界里面咧都会发生嘅。嗱，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咧就系、是，因为而家送外卖嗰个系男人嚟噶嘛，个屋主都系男人啊嘛。OK， 但系假如送外卖嗰名嘅男子一开门见到系一个靓女开门，佢又赤条条嘅话，咁佢到底会唔会选择报警，定系佢会讲唔该咧？ 边个讲唔该到底？ 系啦，唔系 你唔该我定我唔该你？ 咁如果系外卖嗰个系一个女士，然之后阿攞餐嗰个系一个男士嘅时候，又会点样样咧？ 系啦，因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情景噶嘛，系咪先？咁因为对于可能一个男士去送餐，但系开门嗰个可能系佢心仪嘅性别 ，OK。啊，咁佢就眼睛吃冰淇淋，就觉得可能tips都唔使啦，够啦，咁样就开心就走咗啦，咁样系啦。同埋 系咯， 嗱，因为嗰个事主咧，咁佢自己嗰个辩护咧，其实都我哋可以值得商榷一下。哇，系，佢真系喺屋企范围里面嘅，佢冇离开过屋企嘅。我喺屋企着唔着衫系真系有呢个自由嘅，系嘛？ 唔系，基本上咧，我记得咧，以前香港咧都好似曾经讨论过类似嘅问题嘅，就系、是、话如果你喺屋企裸露唔着衫，亦都系一丝不挂嘅时候，但系你拉开窗帘，咁啊等街出边嘅人咧就唔知点解望你间屋嘅时候，你知道香港啲楼其实好近嘅啫嘛，咁啊望到你哇一丝不挂，咩衫都冇，咁其实原来我真系可以报警去拉你嘅，咁个原因咧就系话你俾咗个机会去展露自己裸体俾人睇。咁所以咧就係唔合法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屋企咧拉埋窗簾落曬，連乜人都見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你喺屋企唔著衫咧係冇問題㗎。係 嗱，呢個情況咧，我有朋友話俾我知，因為我朋友咧係住上環嘅 ，OK。咁就係工業區啦，但係佢咧即係工業區，然後跟住咧就背住啦，因為好多啲喺工業區，然後改咗啊，又或者係舊嘅 building 啊，改咗一啲 service apartment 咁啊嘛，咁佢話俾我知，係啊，我行咗出去嘅時候咧，成日都見到咧左右隔離咧，因為好多外國人喺度住噶，唔知點解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唔會閂呢個窗簾啦，同埋唔閂窗簾嘅情況底下咧，就會赤條條行來行去啊，煮飯啊，做 gym 啊，做瑜伽啊咁樣。佢话见得唔少，而系大部分都系外国人都系 expat 嘅。佢话 其实都唔系外国人啊。我想话，其实呢样嘢我都可以分享，因为我住 你都系咁系嘛， 都系嗱，我住嗰度咧就一系比较多一啲低密度嘅即系 building 嘅。咁我自己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矮少少嘅 building 啦。咁其实同附近嗰啲 building 都好近嘅。咁我哋屋企咧就系有一个即系。落地玻璃咁样啦，一打开门就系出去露台咁样啦。咁其实咧系望到晒出边所有单位嘅窗嘅。咁我就想话咧，其实喺我对面咧有起码有两个单位啊，都有两个男士啦，即系住喺度啦，佢哋都系经常唔着衫嘅。咁但係呢又好得意地呢，我哋屋苑嗰个露台嗰个设计呢啱啱好系遮到半边身嘅。 咁所以佢就啱啱俾即係嗰個露台遮咗半邊身，但你係見到佢上面係冇著衫嘅，咁而且身材 OK 嘅，咁所以唔會投訴啦。 係，最主要係身材 OK， 所以先至唔投訴啫，係嘛？即係經年失修嗰啲咧，就好難逃過你報警嘅嗰關嘅，係咪？唔係，但係香港即係因為咁密嘅情況底下咧，真係好難噶嘛。唔通我真係行下行喺屋企，然後都要閂窗，又要即係落曬簾咩？大佬，陽光都見唔到，即係好 depress 噶嘛嚇，係咪啊？香港人而家都好 depress 噶啦，仲要唔可以開窗簾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諗下，係咪應該要考慮一下咧？即係嗰啲保姆車啊，保姆車嗰啲車窗咧，其實係落咗一啲唔知特別嘅用料咧，於是乎就。茶色啊，咁於是乎咧就裡面啊望到出面，出面啊望唔到入去噶嘛，應該用呢一隻咯。 唔係，因為咧其實咧我想講咧，因為希望間屋唔好咁熱咧，其實咧本身我屋企都有黏嗰啲出面望唔到嗰啲嘅嗰啲叫咩咧？嗰啲 screen 啦，我唔知用嗰啲叫做咩啦。咁但係原來我發現到咧係有一個嘅可唔可以叫弊病呢？就係、是、當如果朝頭早有日光嘅時候呢，確實黏咗嗰啲 screen 呢，出面係望唔到入嚟㗎。咁但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呢，呢、這個要留心啦，因為夜晚嘅時候出面黑掹掹啦，你間房就會著燈，原來啱啱會調返轉㗎，出面嘅人呢會睇到間房裏面嘅好清晰㗎。咁所以你唔好以為呢即係黏咗嗰啲 screen 嘅時候呢，就覺得一定好安全啦，萬無一失啦，我喺間房裏面做乜都得咁樣，開曬窗簾都冇問題。原來係唔得㗎，呢樣嘢我係試過嘅，因為好好笑嘅，即係話說之前有呢、這個屋企冇水嘅關係咧，咁我就過咗去呢棟大廈對面嘅嗰間酒店咧，就投宿20,000啦。咁啊咁巧，啱啱咪同一層同一個 level 都係可以望到間房嘅，我就發現到原來係有呢一個嘅玄機嘅。 你或者可以試下一隻咧，有啲人咧咪喺個即係玻璃窗嗰度咧貼塊好似透明膠咧，但係硬係有 pattern 噶嘛。知唔知边一只啊？ 哦，即系 好迷幻嗰啲咧，系啦，磨砂但系有少少 pattern 啊，咁样咧，好似无啦啦系帮你自动打格仔咁样嘅。 但系你都 可以试下嗰只噶， 同埋你唔着衫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见到你啲肉噶嘛，你肉嘅颜色都会出现到噶，系咪先？ 系咁，但系最主要就 是、好似话之前咪曾经。試過有一單咧，咪就係喺香港，我唔記得係邊一區啊，咪就係喺條街嗰度，啱啱有兩位男士就喺裏面進行一啲行為嘅時候，咪喺條街嗰度俾人睇曬啊嘛。咁但係佢嗰個係應該係落咗一個磨砂嘅 filter， 咁但係就算係落咗呢個 filter， 係你完全見到曬佢哋進行緊嗰個係咩動作嚟嘅喎？ 係咪？唔係嗰個係討論咗好耐咧，嗰、那個淨係中上環嚟噶嘛？同埋下面有好多嘅機咁樣噶嘛，以前我哋叫嗰度 gay street， 因為有幾間 gay bar 噶嘛。我覺得嗰次直情係唔知係做戲啊，定係嗰啲特登嘅，因為佢係其實好矮嘅啫，唔知係二樓定係三樓咁樣啦。嗰次嘅報道咧係影住下面啲人喺圍觀啦，同埋唔好以為啲人會覺得話，世風日下，啲人鼓掌打氣噶。睇波咁啊！ 同埋我記得跟住嗰陣時，阿 Coco 話：最衰如果我唔係做啲資嘅話，我都去幫手拍手掌啦咁樣。 唔係啊，中上環我第一次睇個報道嘅時候，我話：Coco 啊！我第一個懷疑就係佢啊！ 咁啊，但系讲到呢个嘅裸露身体咧，咁我不如都喺呢一度咧，即系介绍一套电影俾大家去睇啊。其实呢套电影咧，我好想咧叫 Maggie 去睇嘅。咁但系之而家 Maggie 就即系养病中啦，我又唔想佢突然之间啲血压 佢想爆血管系嘛？太劲 系啊， 鼻血啦。 因为我睇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即系心跳卜卜卜卜卜啊，然之后个面都即刻红晒咁样。咁讲紧咧就系 Netflix 里边咧，今个礼拜咧系新上架嘅一套电影啦，就系嚟自日本嘅比女。咁啊，比女其实喺日文当中咧就解彼此个彼， 哦，彼岸嗰个彼，彼此个彼 ，OK。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 terms 系形容叫女朋友咁解嘅，咁啊顾名思义啦，呢套电影咧其实咧系有女同志好大嘅成分喺里边嘅，咁啊而主演嘅朋友咧就包括咧有呢个水原希子啦，同埋另外一位咧就叫佐藤穗奈美两位演员嘅。我想讲咧，我睇呢套戏嘅时候，除咗我第一下咧谂到 Maggie 之外咧，因为你知 Maggie 嗰个感官咧系比较敏感啦，同埋佢可以接受能力好高噶嘛。咁我想话我睇头嗰五分钟咧，我系呆咗咯。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佢里边嘅当然有好多。 愛情動作的場面，是真的好像頭先阿 Simon 所講咧，同嗰個裸差嘅裸男一樣咧，都係一絲不掛噶，同埋一絲不掛之餘咧，係有正面噶啦，有背面噶啦，有唔同嘅動作啦。 我以為你話有正面啦，同埋反面噶啦咁樣。 同埋咧， 三六零 頭嗰五分鐘咧，我唔劇透太多啦，因為可能真係有朋友想睇噶嘛。但係見到嗰啲劇照咧，係除咗係一絲不掛之外咧，係成身血淋淋噶。即係嗰個感官咧，你係覺得哇咁樣樣嘅。 點啊？佢係咪驚慄片嚟㗎？點解會血淋淋㗎？ 因為係愛情主打嘅，咁但係都因為又因為愛啦，咁所以咧我就要用咗一啲嘅暴力去令到個愛人咧嘅虐打佢嗰個老公咧係遭受到啲後果咁樣樣。系啦，咁所以有呢个爱情嘅桥段啦，亦都有暴力嘅桥段啦，所以咧，其实呢一套电影咧系十八禁嘅咁样。 系家暴爱情片。 系啦，咁但系咧，我都想讲一讲咧，即系除咗好多正面啊、反面啊、侧面嘅爱情动作之外咧，其实里边咧反而咧有几句对白咧，我觉得可以拎出嚟研究一下嘅。咁啊，顾名思义咧，讲水原希子饰演嗰个角色咧，其实咧由读书嘅时候咧都知道自己咧系一个女同志嘅身份嚟嘅。咁啊，终于系心仪咗佢嘅同学啦。咁啊，去到成个剧情嘅最后边嘅一啲嘅部分嘅时候咧，咁啊，终于咧同呢一个嘅佢心仪嘅女孩子咧，又进一步嘅沟通，咁然之后咧就有呢个嘅即系床戏咁样样啦。咁啊，中间有句对白系咁讲嘅，就系话啊，我真系都有时几羡慕啲男人啊，因为咧佢可以有一啲嘢咧可以去进入你嘅身体。咁我第一个反应睇话，哇，咁样样嘅，仲咁 old school 嘅讲呢啲对白。咁然之后第二句就话系啦，咁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可以 free 到我两只手出嚟咧，去爱抚你啦，咁样。 真系鼓励唔到喎，呢个歇后语，原来因为咁。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咁、又唔系、听翻转头又好似几 make sense 个感觉。 系咯，咁跟住我两只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啦，咁样我原来系咁 解。就系因为佢而家系一个女同志身份嘅时候，就好难上下其手，即系一定一只手上，一只手下咁样啦。 好正啊！呢个对白， 呢个都几得意嘅对白。咁同埋咧，里边有一啲情节咧，咁几得意噶，因为咧，譬如可能日本啦，虽然而家咧喺某一啲嘅县啊，某啲嘅地方咧都可以接受咧同志去登记成为一个 couple， 咁虽然系未系去到有同志婚姻啦，咁但系喺个剧里边咧，譬如可能有一啲女同志嘅妈妈级啊吓，都其实觉得哦，阿女你系同志啊，冇问题啊，不过你几时带你嘅女朋友翻嚟俾我见下啊？即系其实已经有呢一啲嘅对白出现咁样样咯，咁我觉得都系一个进步嚟嘅，咁同埋即系嗰样嘢，我觉得同埋里边有一样嘢咧，不得不赞咧，咁其实如果阿 Maggie 喺度就会知噶啦，就是、有时我哋睇女同志嘅电影咧，或者男同志，你哋睇男同志嘅电影，都会中间去揣测啊，究竟你哋嘅爱情动作做得神唔神似嘅咧？究竟会唔会穿崩嘅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夹硬地去做嘅咧？我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尤其是一啲女同志嘅情欲戏啦，啊，又真系拍得几好喎、同真实嗰个情况又真係好类近喎、咁然之后 係咪咁类近啊？你自己嗰啲真实嘅床戏係咪真係好似电影咁一模一样啊？我又真係唔信啊。你转行 又有字咯， 有后 边 啦， 有侧面啦，嗰啲，但系就未有呢个成身血淋淋。 唔系，我帮我听闻咧，即系譬如话做呢啲咁嘅床戏咧，无论系直人嘅床戏，或者系恋人嘅床戏咧，其实喺荷里活咧去到咧，即系嗰只好有制度嘅情况底下咧，系通常真系会有性爱指导嘅，系教你点做嘅。系、因为有个性爱指导喺度嘅时候咧，即系如果譬如话因为喺个 Me Too movement 嘅情况底下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女演员会觉得可能唔舒服。咁但係经过性爱指导，有一个中间人就话俾你知吓、即係预咗跟住做嘅时候咧，唔係大家即兴嘅，而係大家都知道啲手会移去边啦，即係 会设计过嘅，排过戏嘅， 即係好似动作戏咁样囉，係咪即係唔係到时先嚟㗎嘛，所有嘢排晒㗎啦嘛，咁所以就其实都几好喎，我觉得呢个行业呢，其实我都几有兴趣做性爱指导喎。 如果俾你拍有女仔嘅性爱之后，你就唔识啦，跟住 唔会搵我添啦。 但我想知道要做呢一个性爱指导个 CV 要写咩嘅咧？ 又系、哦， 即系 你点样证明你有咁嘅 qualification 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呢个 sex director 咧？ 系咯，同埋你有得读嘅咩？嗰样嘢你唔会有学历嘅证明噶嘛？其实点样可以做到个四个字都我都唔系好明嘅，其实 做得多就得嘅啦， 系啦，即系另外一种嘅龙虎武师咯。不过只不过 啊， 系啦，个情景就喺个床上面做咁解啫嘛。OK，anyway， 讲到呢一度啊，虽然讲到兴起啊，咁希望每一次若果我哋呢个环节系可以讲到大家兴起嘅话咧，其实我哋就成功咗一半噶啦。OK，anyway，、okay, 今个星期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希望大家打针也好啦，即系选择暂时都唔打也好咧，希望大家都即系小心啦。OK，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自己人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今晚真系好好，我嘅意思系话，你听我冇。